行，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S Radio。 白云

呼吸，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，以为还拥你在怀里。 钱是赚出来的，财是理出来的，理财智多星。 银行理财市场的回报率节节下跌， P2P 平台骗局也不断被曝光，智多星这今年的投资真是不好做呀。 其实掌握好几个简单的加减法则，投资收益也未必就不好。第一，心理预期要做减法，宏观经济下行，央行宽松，货币政策依旧不变，受这影响，理财产品的利率下调已成趋势，所以不要再抱着年收益率能打很高的想法，这样就能大大降低上当受骗的几率。第二，产品期限要做加法，在过去3至6个月的短期产品广受市场青睐，但如今若还持有这种投资惯性，很可能将陷入低收益的死循环。其实央行释放流动性，为的是让融资方以更廉价的成本吸纳资金，传导至理财市场，导致收益率下行。特别是长期产品会锁定未来较高的融资成本，所以适当时候还是要购买一些长期理财产品来增加收益。 那我手里头有一些闲钱，该要怎么处置呢？ 除了大额资金，如何利用手里的闲散资金投资也是一门学问，不让闲钱吃低息，最好的办法是利用银行的专属理财产品。专属理财产品指的是银行在特定时间或对特定客户推出的产品，如夜间理财、手机专属、节假日专属，这些产品的共同特征就是收益比常规产品略高，期限略短。既然是闲钱，灵活性便是第一要素，能结合适当的回报，那就相当完美。理财智多星提示，在市场收益偏低的时候，承受风险能力低的朋友，不想搞积极投资，但又想好的收益，那就可以适当购买一些稳当的长期理财产品，国债、货币基金之类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

风远远去吧，